舍的日子， 从相爱到相思，多么难熬的日子。 长相爱，会相知，无知的爱没有意思。长相爱，会相知，相知相爱一辈子。相知，多么难得的日子。 从相知到相爱，多么难舍的日子。 从相爱到相思，多么难熬的日子。 长相爱，会相知，无知的爱没有意思。长相爱，会相知，相知相爱一辈子。长相爱，会相知，无知的爱没有意思。长相爱，会相知，相知相爱一辈子。 长相爱， 会相知，相知相爱一辈子。